因為現在呢日本的動畫就國際化了啦，同以前啦，即係譬如而家佢有呢個作品嘅時候咧，如果荷里活想翻拍，咁啊，其實好多導演都會好想做嘅。 嗯哼， 咁但係你以你個人嚟講咧，你就覺得就係你想日本嘅導演拍翻，定還是荷里活會由於嗰、那個資金嗰、那個那個風雨咧，邊個會處理得比較好啲？ 你問啊，第一黑羊咧，我諗佢可能佢都會考慮，如果香港有導演肯拍， 佢俾香港拍， 係啊，佢可能會揀下，其中一個叫唔好咁大頭蝦咁講啊，佢會被考慮之列，尤其是今時今日添，我覺得因為大有黑羊咧，我覺得佢對佢呢一個作品嘅嗰個咧，如果改編嗰時候咧，唔同嘅地方，咁佢都我諗佢最開心最想嘅就係每區都有一個啦，有咩問題啫？而家依種互聯嘅嗰個方式就係，如果香港嘅 Akira 係會點樣樣咧？美國的 Akira 呢，咁其實是荷里活那種咯，因為公共機動隊出了事嘛， 不是差不多步步俾佢拍到出事的大問題是咩呢？就是人哋肯俾錢嘛， 係唔係我諗 賣版權 嗰，我諗日本的習慣有一種執著，咁佢執著咧就係佢睇個 quality 同埋嗰個意義係好緊要嘅。你唔好話我嗰個叫做係大想象大得滯，因為如果香港有人想提出話會改拍 Akira， 你擺出嚟，而咁嗰個我而家做一個比較咧，即係等同於藤文字啲。點解咧？其實好多日本嘅導演都想拍，但去到最撚尾咧，佢揀咗香港嘅製作嚇。咁而家香港嘅製作咧，又出到嚟咧，係竟然揾阿黃秋生做阿爸，即係周杰倫啊，做咩嗰度係得咗喎？喺日本嗰度，佢哋都佢覺得就最珍貴咧，就呢樣嘢就係一種叫做係文化嘅嗰個交流。尤其是如果當香港人咧有依、這個諗法同埋依種興致咧，你交咗個 proposal 一個計劃書出嚟嗰度咧，係都係諗頭嘅。嗱，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就即係你話我話咧，如果係有一個做得一個好好嘅計劃書咧，我諗咧大有黑羊咧就會真係考慮之列嚟嘅。如果你覺得係咪就咁講價，咪你揾埋佢個仔幫手咯嚇。佢個仔佢而家香港，我諗大家都好熟悉嘅嚇。佢仔咧其實喺香港嗰度咧，都係佢嘅一種叫做藝術嘅表演場地嚟嘅。 係乜？哦，我識米之後先問你啊。 係。 好啦，嗱，咁如果譬如話呢部片咧，如果我處理嘅話會點咧？咁我結合咧就喺2019年至2020年嘅香港發生嘅事咧，就去陷入呢個故事入邊咧。 我諗而家大家睇都好震撼嘅，因為佢嗰種叫預兆性咧，裡面嗰度咧，你講，因為佢嗰種城市觀咧，裡面咧係好新世代年輕人嘅對城市嘅一個睇法。咁佢你會睇到咧，佢其實佢帶著咗60年代嘅日本嘅嗰、那個學校運動嘅。 佢哋成班都係㗎啦，佢哋成班都有嗰個60年代喺日本嗰個學運。嘅烙印喺度嘅， 咁佢到響嗰時候咧，佢都係喺度留翻呢一個意義咧嚟講嗰樣嘢出嚟。咁但係佢喺裡面咧嗰、那個即係都設計嗰啲場面啊，同埋嗰樣嘢引發咧，你會睇到咧，原來咧喺今時今日咧，如果你又用翻套入今時今日嚟睇咧，你會發覺咧呢個世界咧仲有樣嘢唔長進嘅，就不斷輪迴嘅。咁所以咧，即係你頭先講個 concept 咧，裡面嚟講咧。就係、是、嘅，我諗佢會都係一個好大吸引咧，就係話，喂，整個香港版，你有人係做得到，我啊即係都覺得係想係合作啊咁樣嘅，啊，所以依個吸引力就出現就係咁樣樣。係 啊，咁事實上亦都有咁嘅條件去做嘅。如果譬如喺我心目中嚟講咧，我就唔出個 budget 就唔出去到好似荷里活咁大嘅。 係。 佢只需要加，即係去到處理入邊嗰啲人際關係啊，或者特別係話，譬如嗰啲兩個即係。男主角之間嗰種咁嘅張力咧，其實已經 OK 嘅啦，就唔需要話即係 因為而家如果譬如荷里活做咧，會擺好多喺嗰個所謂特別效果度、 嗯、 我就覺得未必一定要咁樣。 係啊，佢我諗啊，台長你可以交個計劃書俾佢 、啊。 其實我覺得你嗰個咧，佢最主要咧嗱有好多個方式，但有三個 point 咧係一個關鍵 point 嚟、 嗯， 就係、是、如果你我哋想講香港嗰個計劃書咧，就話裡面咧就鐵紅同埋金田之間嘅嗰個興呢、這個叫。兄弟情啊，阿飛與阿基式嘅嗰種兄弟，成長嘅兄弟嘅裏面嘅嗰個係一個主事。另外咧就嗰個就係嗰、那個大嘅嗰個統領啊，嗰、那個檢察官啊，嗰個即係佢裏面咧嗰種野心啊，係呢兩樣嘢咧就係對香港嚟講咧，你揸住呢兩個 point 咧。我覺得都可以咧，即係拍得好嘅。咁啊，跟住咧你就再加埋嗰個醫生咧，即係科學怪人嘅故事嚟噶嘛，嚇、啊！即係佢對於佢對於一個叫做人體改造咧嗰種執著嘅嗰樣嘢。第另外咧就即係譬如宗教嘅嗰個方面咧，我哋就可能有個難處噶啦，嚇、 嗯 啊！因為佢裡面佢玩嗰個叫宗教信仰啊、神道嘅嗰啲嘢咧， 嗰、嗯、啲就喺我哋喺 佢日本係啊， 我哋可以用另一個即係我哋本土嘅去處理嘅呢、這個。 佢淨係揸住嗰幾個 point 咧。你講出點樣去改編咧？咁大家都覺得你好用心嚟去想改編呢個古仔嘅嗰個，因為嗰個佢最關鍵咧，我覺得今時今日咧，你發覺最好睇咧都係鐵紅同埋金田，係好實在嚇，同埋係好特別嘅一個，唔單止係反英雄嘅。是有好多我諗睇翻而家睇翻嗰時候，或者我哋已經變咗一個過來人啦嚇，唔係年青嗰時候咧，再翻睇嗰時候咧就更加傷感嘅，即係兩個好兄弟何解咧喺嗰度咧變成咗一個敵對嘅嗰樣嘢咧出嚟嚇、嗯，你就算你係鐵紅嗰個角度或者金田嘅角度，都係十分之精彩嘅。 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咧啲車啦、 啊， 你冇咗啲車咧，就即係個吸引力少咗一半噶啦。 你唔好話香港得嘅，呢種叫做係覺得叫機甲設計嘅，啊，佢真係有心做嗰時候，香港係得嘅。你估唔到香港得，其實咧即係嗰啲如果係依啲 fans 嗰啲咧，其實睇到香港係有個 style 嚇、 嗯， 同埋如果你依個係原裝版係日本嘅東洋 style 嚟咧，你點樣將佢改裝起上嚟，保留到東洋味，但係有香港特色咧？香港其實啲僆仔嘅造型設計咧。有呢方面嘅強項嘅， 係啊。咁如果你有車，咁當然入邊即其中好重要的元素咧，就係、是、嗰個動作元素就一定係飛車啦。咁但係我哋可以加埋呢、這個即、就是、打鬥噶嘛。我哋可以加埋打鬥，加埋飛車咁就。其實就係、是、我哋即係會重温翻呢個八十年代港產片嗰種咁嘅活力嚇、啊， 有好多舞師做唔到嘅嗰啲鏡頭，但呢部戲咧，佢裡面咧，你重新處理啊，點樣喺一個電單車跳過電咧，電單車咧，你拍到嗰種實質感出嚟咧，就已經好掂嘅啦。真人即係用真人拍攝嘅話， 佢其實有冇出過呢啲咁嘅玩具之類嘢？好似冇啊。 唔係呢架車好出名㗎，呢個經典嚟嘅、 啊， 有嘅係啊。手板的那些模型是很多的 咁咧就佢而家呢個即係大黑羊嗰個狀況點啊？佢又會有新嘢出嘅嗱。因為咧而家譬如話係呢個去再重新供應呢個咧，就唔單止香港嘅，係喺日本都係啊嘛。 嗯哼， 日本就即係原本諗住咧，就喺嗰個奧運嗰陣時候咧。就會再供應噶嘛，咁但係而家係太 Q 啦，咁、 我想奧運太 Q 啫，呢度係冇太Q， 呢度係供應咗噶啦。 但係話聞説就唔係取消，咪聞説係出。如果個疫情搞出喺度，出年會有日本嗰個東京奧運啊嘛。 係，因為佢依個係一個叫再啟動嘅一個復，即係一種叫日本復甦嘅一個行動嚟嘅。喺呢個2020直住東京奧運會。 嗱、呢個亦都牽涉到就係話我哋上個禮拜講個福島事件啦。係，就係咧，其實佢點解會今次會即係話咁落力去搞呢個嘅奧運？ 運咧，佢想證明你睇福島之後咧，日本係可以重新振作嘅。咁但係結果振作唔到。 目前咧係都係叫做係嗰、那個叫振作階段嚇，唔係話唔到嘅嚇，因為咧個歷史咧即係有仲有個走盞咧，就俾你證明嘅係啊。嗱咧依啲光咧嚇，你而家你整嘅依啲光嚇，當時咧我覺得佢其實佢唔係好難做，因為喺銀河鐵道919八十年代初嗰時候都已經做得好，但呢個係設計好靚，佢係嗰種流光嘅效果咧，我到而家睇翻個都覺得係非常之好啊！而家可以更加個完整度咧，即係個完善度咧，就可以再做得更加靚啲添嘅。但個 design 嗰時候都已經構思到出嚟啊，相當之正。 唔係咁，佢咪即係出年會搞多個一個版本咧？ 我而家係等緊㗎，因為咧佢喺2014年嗰時佢就係一個幾高調啊，大黑羊幾高調咧，就係講話我要再重新啟動。對自己的人生或者佢對嗰啲漫畫啊嗰啲嘢咧，佢想再做翻一個新嘅嘢出嚟，嗱個事業有一個新嘅發展。咁、但係而家你睇到咧，佢譬如呢個戲嘅嗰個叫做係 4K 嘅嗰個復刻版咧，都唔係許德華最盡嘅嗰個行動。咁、我哋可能咧，即係或者佢都喺度配合緊成個嗰個時間嘅需要咧，佢可能佢見到，咦，東京奧運會延期喎，咁我都延期一下先啦。 係，咁大家都延期啦，我哋嚟睇啦。咁但係今次就唔需要話，即係一定要飛身啊，去日本去東京睇噶啦，就一定係香港都放映啦。 係啊，同埋特別咧，即係都係講其實大家計到咧，香港咧係佢排片嘅嗰個特別之處。是排得好好的，所以他安排這部戲在七月的時期的放映呢，其實他都是說因為如無意外應該東京奧運會就是七月這個時期開始舉行的嘛，所以他這個呢就是時間上呢有些呼應回，即譬如現實做不到的東西，但個戲裡面呢就抹翻個印記喺度，日本佢都冇做得咁靚，香港咧，我覺得就係、其實呢幾年以嚟咧，有啲日本嘅電影，尤其是日本電影，其他嗰啲可以再講咧，但係日本嘅電影咧，尤其是係漫畫改編嗰啲電影咧，佢落得係好靚嘅嗰啲位置，裡面咧有一個叫做潛藏嘅意義，如果你嗰啲 fans。嘅話咧，你就睇到、有原因嘅。我要喺嗰個時刻嚟睇翻呢部戲，同埋喺香港嗰度睇，即係咁樣樣嘅。 咁嗱，對於啲外國影評人嚟講咧，佢覺得咧其中一樣嘢呢個片法特別咧，就係嗰啲暴力感啊。係。咁係咪喺當其時嚟講咧，就呢種日本嘅漫畫嘅暴力咧？ 係。 喺呢個類型嚟講係比較少見咧。嗱，因為日本嘅漫畫暴力咧，事實上就唔係話啲咩嘅特別嘢嚟嘅。問題是你揀睇嗰種就實有嘅。但係呢一種咧，即係俾主流觀眾睇嘅，係咪比較當然是比較少嘅？ 少。外國嘅嗰啲動畫都冇去到呢個咁嘅高度嘅。 好多血咧。 多血啦，譬如嗰場就係有個俾差佬打死嘅嗰個咧，嗰個月咧，喺而家你睇咧，你都覺得好勁嘅，因為佢嗰、那個即係中彈嘅個反應啊。咁佢寫得咧嗰個咧，其實我諗如果係實在拍嘅真人拍嗰時候，都難度高好多。但係動畫咧，佢咧就係、佢仿真起上嚟嗰時候。佢捉嗰個重嗰個動態咧，嗰、個係好犀利嘅，嗰個係。咁啊，仲有另外咧，即係帶嚟嗰種恐怖感咧，即係譬如幻覺啊咧，而家有幻愛啊，有咩講嗰啲咧，有幻見嗰啲嘢咧，就佢其中有場戲咧，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嗰場就係，譬如佢嗰個細路，佢突然之間覺得佢自己嗰啲腸啊嗰啲嘢全部跌曬落嚟啊嘛。但係佢睇唔到噶嘛，佢特登唔拍嗰時候，但係佢見到佢執翻啲腸啊。即係嗰個咧，其實我諗好多人都睇咧，即係嗰種細微嘅嗰個處理咧。佢睇嗰時候咧，其實大家係會入咗嗰個幻見嘅嗰個少年嘅嗰種恐懼嘅。佢見到自己啲腸跌曬落嚟， 但係佢執嗰陣時候，其實係會係一種幻覺嚟。 係啊，咁而咧係喺個觀眾嗰個角度嚟講咧，佢第一處理咧，你 冇搶，你有啲搶冇跌落嚟嘅。但係一個觀眾係捉到呢種叫幻見嘅嗰個恐怖嘅。咁所以咧，呢啲細節鏡頭咧，你可能咧，你就咁睇劇情嚟講咧，嗰、那個劇情嘅發展係老逼雕嚟嘅。佢只不過係細節嘅處理。但係咧，如果你有投入咗嗰部戲嗰陣時候咧，其實嗰種恐懼。即係用呢種嘅出到嚟嗰種恐怖啊、血腥感啊、暴力感啊嗰樣嘢，係以前前所未有。到而家嚟講咧，其實你統計起上嚟咧，都係無人能夠再重複佢嗰量咁多嘅嗰、那個。嗰、那個設計 係啊，嗱咁簡單嚟講咧，就呢套片咧，佢嗰個全球性嘅影響相當大嘅。係其中一樣嘢，我哋今日唔能夠講嘅咧，即係我哋冇時間講嘅，就係佢對後來嘅電影啊，嗰個具體嘅影響。 係啊，我係啊，嗰、那個難啲，其實一句講實，我諗佢係啟發到好多睇過呢啲戲嘅嗰啲創作人咧，佢有一種啊，係可以咁樣嗰時，我再諗高一層。嘅嗰種動力係出到嚟嘅，呢部戲，尤其是我諗尾嗰段咧，因為尾嗰段嗰個戲劇嘅發展就出咗事嘅。 佢而家都嘈嘅，大家都嘈嘅，即係 出咗事 個結尾，個結尾唔掂啊！ 佢出事咧，就其實係嗰個叫戲劇嘅嗰個處理嚇，嗰個線狀嘅處理咧係出咗問題嘅。咁、但係咁，你會睇到佢好著意咧，裡面咧就係捉啊鐵雄嘅嗰、那個。身體變化同埋佢點樣控制佢自己嗰種好似 X-Man 嘅嗰種能力咧，嗰度咧，咁佢好具體嘅。嗰啲你會睇到咧，如果你唔係喺度追劇情，係因為你追劇情你覺得悶，你而家睇佢嗰個處理咧，講緊一種狀態咧 ，X-Man 式嘅嗰種狀態嗰時候咧，佢有好多 idea 咧就放咗落去嘅。咁個吸引就係咁樣樣嘅。係 啊，咁所以大家就即係真係要去入場欣賞呢部電影啦。咁亦都係即係香港嘅好彩啦。啊，幾度嗰個年代咧，只要飛去日本睇嘅。咁我哋而家就唔使啦。 係 喺香港咧，就因為嗰、那個即係估計嗰個票房應該相當之理想啊。 係， 所以大家就睇到哇，即係成排啊！即係嗰個放映嗰個場次， 係同埋我都係要多謝啲發行公司咧，即係你唔係話一個咁 business 嘅嗰樣嘢嚟去睇嘅，佢真係揀時間啊，揀咩？佢都好錫呢一個電影，將個重影嗰度咧變咗有個更大嘅價值出咗嚟。 係啊，咁你而家譬如喺香港喺即係外面發生嘅事。你有個機會對照翻一個戲入邊。 我有個好大嘅感受，同埋我要去實踐嘅就係，因為我睇呢部戲嗰時候，我6月28日啊嘛，就係7.1之前。咁啊，整完之後咧，再除咗講嗰個叫技術性嗰啲去睇之外啦，我都想7.1之後我再睇多一次。你睇嗰個即係叫做依個叫臨界點嘅嗰個轉變咧。我會唔會即係直著睇一電影？因為一電影佢講嘅時代嘅嗰個效果覺得好好嘅。咁我想喺度咧，即係捉嗰個裡面嗰度咧，睇自己有冇變到 啊？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好，拜拜。 好，拜拜。